剂，然后再用这个快火涮一下大黄，让这个药里面能够推陈至新的药除了柴胡还有大黄，像这个震荡。所以同样是有柴胡跟大黄，柴胡龙母汤跟大柴胡汤是完全不同的调子哦。大柴胡汤就是泻下来了，可是柴胡龙母汤它就是个大黄在身体里面这样子震动震动，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样子的一帖方哈，如果是用科学中药的话要怎么用啊？我是这样说，就是要让一个人的元气能够归回正位哈，这个当然是龙骨牡蛎的事情啦，在张仲景书里头。可是呢，科学中药因为大黄是一起煮的，所以吃多了就拉肚子，拉了肚子这个药效就有一点偏掉了，不能说没有效啊。很多人吃柴胡龙骨汤吃了拉了也好了啊，所以你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效，只是我相信大黄用来当泻药跟用来当震荡药它的作用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于是我们就变成说，如果你是一个平常对大黄耐受度比较高的，你可能科学中药还可以吃到两克三克，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柴胡龙骨汤科学中药我吃到一克半左右就会开始拉肚子了，我对大黄耐受度是不高的。那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因为柴胡龙骨牡蛎汤是一个大蛋汤，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用科学中药的话，你要尽量让这个药气啊能够轻一点，因为它有了大黄那个药性已经有一点往下掉了，所以你要让它轻。所以我通常用科中的时候是一瓢半的柴胡龙母汤配300cc 的很烫很烫的开水，你就把一瓢一公克半柴胡龙母汤调到 300cc 的烫开水，然后这边等着吹着，觉得那个水是热到你可以容受入口的最高的温度的时候，那就把它尽量的忍着那个汤把它喝下去。这样子的话它还可以有一些清扫的这个身体的能耐。但是呢，这样子我们在各个厂牌的柴胡龙母汤里面还是会发现有的厂牌的有效，有的厂牌的没有效。而它有效没效的那个关比较没有效的关键点是什么呢？是龙骨跟牡蛎。科学中药的药厂在处理龙骨跟牡蛎的时候啊，有两种处理法。一种标准程序是这个龙骨牡蛎去煮成汤汁，对不对？然后汤汁去浓缩收干喷到淀粉上面做成科学中药，是不是这样？然后另外有一些药厂呢，它是把龙骨牡蛎也磨一些粉放到里面去，就觉得这个汤汁浓缩的时候你也用一些原来材料的粉末来当做它的复形剂，这样子的话原来的药材的那个材质还有一点，是不是？我当然没有吃过所有牌子的科学中药，但是如果某一个牌子的科学中药里面龙骨牡蛎是磨成粉放到里面的话，那个科学中药一定会吃了之后怎么样？胃很难过，就是胃会觉得闷不消化。那目前为止呢，含有龙骨牡蛎的方子，我们大家常吃的是桂枝龙母汤嘛，对不对？那都补药再吃。那目前大家公推最难以下咽，就吃了之后都会胃难过，那胃都已经挡住了，你就别想补了，对不对？这种很烂的桂枝龙母汤是哪一个牌子做的呢？是顺天。明通或者庄中龙呢就比较好消化，就不太有那种压胃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可是当我们在吃柴胡龙骨牡蛎汤的话，真的是要反过来，顺天的有效，其他的没效。因为其他的厂牌，因为这个药我们吃科学中药的量太小了，这个药气就本身就太轻了，如果你没有一点点那个真正的龙骨牡蛎来压的话，那个你的气啊也不会归位，所以反而是桂枝龙母汤最差的顺天，柴胡龙母汤是比较有效的，就是这样子一回事，就是跟剂量有关系嘛。因为柴胡龙母汤一次是一克半嘛，还不至于伤胃，那那个桂枝龙母汤一次都六七克七八克了，但那个就会很难过啊。所以当然我现在只是说顺天、明通、庄松荣三个牌子的比较来讲，那可能有其他的牌子有他们的做法，那同学就自己去比较看看，大家就可以分得出来了。不过我觉得还是 用煎剂比较有效啦。用煎剂的感觉是比用那个科学中药有效很多，尤其是煎剂的话，你可以自己用生半夏，对不对？然后桂枝你还可以用肉桂，而且那个千丹这个药你还有可以想点办法。千丹这个药物哈，它本身是一个这个铅的这个化合物嘛，所以如果我们是把铅丹这种，铅丹是一种是黄的还是白的我都搞不清楚，反正是一种很重很重的粉末啊，化学成分是叫什么四氧化三铅，有没有人知道这是黄的还是白的？四氧化三铅是黄的还是白的？我搞不清楚，我印象中好像是白的，可是我不敢讲得很死，就是它很重，而且它并不是一个怎么会溶于水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如果你那个仙丹哈是用这个布包得很好，然后放到药里面煮，其实我们中药用这个东西只是用它的那个药气，所以并不是用它那个有形的成分，所以你用布包起来煮，在那个滚水里面就是能量上有所共振，这个药性就有千丹的药性了，所以这样子喝那个汤剂是并不至于会中毒的，因为它本身不是溶于水的东西，就算你的布包破了，你这个药煮好了以后放一个钟头让它沉淀一下，上面的喝掉，底下渣渣不要喝，那你也不会中毒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千丹调得浑浑的一滩白水这样直接喝，它入了肚子那还是会铅中毒，就是这样这么一回事而已。它所以它有它安全的一面。那我们现在医生不喜欢放铅丹，是因为这个如果你给病人开药，谁知道病人煮成什么乱七八糟的，因为我们现在遇到的不要说病人，人啊，很多人是根本不认真的，就什么东西乱听一下就随便乱搞一下，所以会变成这状况。但是我们自己的话，我觉得用铅丹也没关系，只是你要买得到，就是可能我们的那个伤科的药物啊，有一些肉啊腐烂了，伤药里面有些是会放铅丹的，然后把那个烂肉把它腐蚀掉这样子。而铅丹呢，会在这个中国人的看法里面会觉得，因为它的铅丹它比较是那种中国那种炼丹术里面会经验到的东西，就是古代的化学就是炼丹术嘛，它什么铅一斤啊，硫磺十两啊，硝石一两啊，然后呢一起把它烧融，然后再放撒一点醋下去，然后就会形成这种粉末状的铅丹，然后如果你要把它变回铅的话呢，就是什么再拿连须的葱白的这个汁下去拌过，然后再烧出什么黄金颜色的汁之后，这个铅丹又会变回铅，这到底是什么化学反应？他现在也搞不懂。就是古代的那种古书是这样子写的啦，只是他这样子讲，就是说什么在这种烧炼啊什么的过程里面，炼丹家了啊，会认为说铅丹这个药它是一个。当人体里面呢，水气跟火气都很旺盛而互相敌对的时候，铅丹可以让水火之气重新交融在一起。那但是这种说法其实是很暧昧的，因为我们常用的药像龙骨牡蛎，我们比较知道它作用的点是什么，但是铅丹的作用点其实有一点暧昧啊。那所以他就说，一般中医的说法是说，水气跟火气都很旺，然后都很敌对的时候，铅丹就好用。如果有一方已经不够了，用铅丹就不行啊、哦。它是必须要两个甲方跟乙方都可以互相抗衡的时候才用。那当然，我们说铅丹在《神农本草经》里面讲说，它治咳逆、胃反、惊痫、颠疾、除热下气。那从药性来讲，就是首先这个药很重，所以什么胃反对往上冲，对不对？咳逆往上冲，这个。热气往上冲，这种全部都打下来，所以柴胡龙母汤这个大蛋汤，靠着柴胡啊、肉桂啊、茯苓这种轻飘飘的药，把自己掀上来之后，最后是要把一切东西都拉下来归位的，包括痰水也要扯掉，所以这个惊痫颠疾用铅丹，我们会认为一般医家是说铅丹其实是有把痰水扯掉的效果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柴胡龙母汤在身体里面像放烟火一样，轻飘飘的药先冲上去，然后那些重的药再把一些东西拉下来。那么 那至于咳逆胃反，除了下气都是压下来的力道啊，所以就是再往下坠的这个药里面，这个千丹算是同时兼具一些所谓的除痰的机能，这是我们勉强的认识了啊，因为不是常用药，所以不能说天天吃然后试验一下什么药，跟你试验一下药性跟大家聊一聊，这没办法，天天吃它就没力来聊了啊。那这个至于说龙骨的话，我们等一下最后的时间可能再花十五分钟来讲这个龙骨。那么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来看这个柴胡龙骨牡蛎汤的主症的时候啊，这个胸闷烦津，就是你用胸口好像绞起来一样，然后整个人就觉得很容易受到刺激，很容易被惊吓的这种感觉。有一些医家就说烦津两个字是很可疑的，他说这两个字究竟是又烦又惊，还是烦惊是一个词？有些医家说烦惊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不断的惊，所以惊到大家都烦了，所以要烦惊。我个人觉得说，当我处在柴胡汤龙骨汤症的时候，的确是两种意思都有。就是说你知道，就是我们举电话做例子好了啊，但是你们的例子你可以代换成小强啦啊，代换成什么蜘蛛啦之类的，就是你们可能会有自己的柴胡龙骨牡蛎汤症的挑起物啊。那这个如果以电话做例子的时候，大概你在这个症状之中，你听到电话声你会又气又怕，对不对？所以烦跟惊都会有，然后屡屡这个样子也会对自己身体这状况感到不舒服。而那个胸闷就是那种情绪上面，因为那个胸闷是这地方有一口东西揪起来的感觉，可是你的感觉会觉得好像是一种情绪，就是心情很纠结的情绪，就是它到底是一个身体感还是一个心理感，那也搞不清楚啊。这就是倒车入库失败的时候会有的现象，就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灵魂那一边还是肉体这边都搞不清楚了，因为它是在交界面上面。那这个至于说身体重什么这些都会有。然后呢，像这一连串的主症呢，又会造成一些什么现象？就是我们现代的人在临床上如何去应用柴胡龙骨牡蛎汤。比如说我们的医案讲义，同学自己回家看的话会看得到，就是柴胡龙骨牡蛎汤常常拿来治什么心脏病，这个跟心脏病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可是你也不能说一定没有关系啊，是不是？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心脏病是胸闷加心慌加烦的话，那怎么办？其实因为柴胡龙骨牡蛎汤它本身背后的那个机转哈，是一个非常我们刚刚提到这种非常暧昧的存在，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医案讲义里面，你们会看到一件事，就是这些这个怪病那个怪病，对不对？我们要当它是柴胡牡蛎汤症，柴胡龙骨牡蛎汤症是怎么来定这个症，就是看它有没有热症，看它脉有没有弦，就根本就是在找整个少阳病的框架啦，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人可能是心脏病，可是他的身体是少阳症的框架，那少阳症小柴胡汤大柴胡汤都没有讲到什么心脏这个什么胸闷烦津或者怎么样，那就不然就用柴胡龙骨汤之类，就是硬的套进去。当然你也不能说它不对，因为如果它不对的话，黄承毅老师那边就不会说什么环跳骨外掉要整骨，不然以后会心脏病，对不对？就是少阳区块如果有毛病的人，的确少阳之气是支撑着心脏的气的啊、哦，所以这个木生火的原理嘛啊、哦，所以你不能说少阳区块跟心脏病完全没有关系，可是你也不能说一定可以拿来治心脏病了，所以同学只能说勉强看到柴胡龙骨牡蛎汤的主症的时候，那这个胸闷啊烦津有的时候，那这样的心悸啊或怎么样还可以拿来治心脏病。然后呢，小孩子受惊或者是癫痫病，那用柴胡龙骨牡蛎汤的效果都是很好的哦，就是临床上面，因为这个汤很温和，不像滚痰丸之类的吃起来很大阵仗，柴胡龙骨汤可以当茶喝一样的，就是它那个药性不猛烈啊，所以可以吃的。然后再来就是，当 当有一个人所谓的神经的问题，像是什么我们医院里面最多的什么叫做小儿舞蹈病，就是小孩没有事就不停的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就是莫名其妙的身体颤动，那老人就是帕金森症啦，就这种神经好像哪里秀抖秀抖的东西，那柴胡龙母汤在临床上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啊，所以这个是它可以帮忙理清，以肉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清理我们的神经，但是呢神经到底是哪里不对那我们不知道。然后再来呢就是说是西医说的这个头颅里面的压力增高的头痛的话啊，那是用柴胡龙母汤这个祛痰重症的效果，可以把颅内压降低。那这种头痛的话，好像用中医辨证法去清分一下，怎么分？就是这个头痛，这个通常这个人的主症是头痛跟呕吐啦。如果这个人头痛跟呕吐是集中在清晨，那用柴胡龙骨牡蛎汤。如果他不是在清晨，这个头痛呕吐算厥阴病，吴茱萸汤。吴茱萸汤也是把这些东西压下来的药，只是它的这个所属的这个以中医辨证来讲的所属的范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点我们也知道一下啊。然后呢，柴胡龙母汤对于某一个小小的东西药效是特别的好，就是青春痘。各位同学，依各位的年龄，不要看到镜子就说我有青春痘了啊！除了几位特别年轻的同学之外，大家都已经没有青春了，所以那个痘只是纯粹的皮肤发炎而已。那这个，当一个小孩子还在属于比较青春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要想象，为什么人会有青春痘？因为你想，我从前整理过那个中医的那种敷脸的治青春痘的药方嘛，所以会发现说，如果你要青春痘在于中医的世界里面啊，它的感觉好像是我们说头为诸阳之会，对不对？就是六条阳经都上到头啊，甚至有经过背上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青春痘是长在背后，对不对？而这些经络呢，在你生青春期的时候，你的身体里面是有很多改变，这些改变都会有很大的热量，对不对？就像工厂在大量制造，对不对？要把你身材从150公分制造成175公分，就是很努力的这种工厂的活动。那工厂在活动的时候就会排放废气，对不对？排放这些热，这些热就要经过你太阳经的这些输血出去，那或者是到头上经过这些经络来排除，所以。如果你的经络是不通畅的，这些热就会堆积，所以这些头啊、脸啊、背啊就会长青春痘。那当你这身体已经工厂开始熄火了，没那么多青春了，那青春痘就消失了嘛，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中医的看法。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这个，我们把这个青春痘想象成是我们身体在排一些热气啊、哦，那会产生青春痘的，会产生青春痘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身体里面烟囱不通。那所有的烟囱怎样可以一次洗干净啊？少阳啊，对不对？所以柴胡龙骨牡蛎汤吃下去之后，青春痘就会忽然之间淡化掉非常多啊、哦！就是以这个青少年来讲的话，这倒是一个还蛮有意思的做法。就是因为你知道，这青春痘的路数很多。你说什么？吃连翘把血分之热逼出来也可以治青春痘，对不对？就是路数很多。但是柴胡龙骨牡蛎汤算是这一类的方剂里面那个效果蛮神奇的一个。当然，你们在医案里头还可以看到什么治什么圆形秃啊什么的，那你们回家自己看啊。然后还有一个关系到这个末网的区块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熬夜久了嘴巴会长口疮，对不对？上火口疮。可是如果你的口疮是长在嘴唇上呢，不是口疮而是唇疮，如果是唇疮的话就是柴胡龙母汤治了。因为这个东西哦，嘴唇比较算是人体皮肤的切面，对不对？这个切面这个地方比较属于少阳区块管得到一点，反而是那些其他的药没不一定那么有效。那关系到嘴唇的还有另外一个，它那个温经汤，就是当你这个子宫怎么样，那个更年期发热的时候，那个它温经汤的主症是，它没有说你口干，它就说你嘴唇干。所以就是厥阴少阳的那个走法来讲的话，会比较呈现在人体的切面这个地方。那这也是 可以啊，稍微从这个思维可以隐隐觉得说，哦，原来少阳区块有这样的一个存在方式。那当然可能很多如果以心理疾病来讲的话啊，但我们说过心理疾病那个痰在哪里，神经元到底伤在哪里，什么灵魂的创伤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说结果。就是如果是癫痫或者是什么好像容易发狂见鬼那种，然后或者是西医说这个人的脑部有浮肿的，柴胡龙骨汤好用。然后呢，如果这个人他的神经病是那种怕光怕见人怕空旷的地方，那种以怕为主的，那我们就要知道说这个人除了柴胡龙骨汤症的这个惊痰症之外，他还会有心胆虚的问题。所以通常在这个时候可能吃柴胡龙骨汤做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就一个礼拜吧，七次这样的，那你可能还要给他吃一点什么龟皮汤啊，补心啊，或者是柴胡龙骨汤如果用肉桂的话，对于心胆虚也比较有办法一点啊，就是这个部分要知道一下。那当然如果是一个人比较轻的柴胡龙骨牡蛎汤症是什么，就这个人很容易紧张啊，动不动都在紧张。其实你说东紧张西紧张，不是就代表这个人什么都怕吗？对不对？所以容易紧张，你吃柴胡龙骨汤也会松下来一点。那这个时候他这个人紧张也可以说比较虚啊，所以我们也会搭配一些，比如说补中益气汤啊，就是补一补三焦区块的气，就是这类的用法。那你说吃了柴胡龙骨牡蛎汤，会不会心情变好啊？不会。当你那些怕东怕西的东西离开之后啊，其实得到的心情是非常惆怅的。就是当你从前每天为了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做很多准备的时候，当你今天忽然不担心了，你会觉得我过去干嘛呀，好像跟一个坏男人分手之后会觉得他糟蹋了我10年青春那种感觉。所以吃柴胡龙骨汤之后的感觉可能是淡淡的悲凉比较多啊，就是那种要笑嘻嘻的感觉可能要请你另外吃甘麦大枣汤哦，就甘麦大枣汤可以挤出脑内吗啡哦，那样比较能够让人开心哦。但是柴胡龙骨汤吃完之后都是很悲凉的，就是我过去在干嘛，为什么要怕那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要，就是那种心情上会有点这个感觉。我虽然说柴胡龙骨汤比较适合，我觉得比较适合做煎剂，可是呢如果同学有机会做的话，大家就会知道。我用煎剂的话，就是差不多我是这样的啊，我是桂枝3钱，柴胡8钱，然后其他药以此类推哈。那大枣放4颗，大概这个比例吧。然后煮了之后，我就分好几次热热的喝，就煮淡一点没关系。那么在煮的时候，因为千丹这个药啊，比较难买到，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代替品。千丹的代替品呢，是这个比较适合的代替品是啊，比较适合的代替品是生铁络或者是磨刀水。就是说铁络就是那种打铁啊溅出来那个铁渣渣，听说现在大部分药房也没有铁络了，不过打铁行会有，所以如果你们家附近比较乡下的话，可能家你们家巷口什么还有打铁行，去他要一点。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家庭手工弄块磨刀石，把你们家全家菜刀到剪刀全给磨了，那弄块的磨刀水可以用。我煮柴胡龙骨汤比较懒惰，所以我用磁石，可是磁石的力道跟铁络跟磨刀水是不一样的，就是要助勇气宁心安神，是铁络跟磨刀水比较有用。磁石的话是纳气入肾哦，那个磁石的力道跟铁络磨刀水不同层级，而且磁石的话是这样的，它虽然入肾补肾哦，但是它如果这个人的肺部太干的话哦，吃了磁石会更干。那肺部如果是情志问题的话，肺越干的人会越想哭，所以就是说会有一点点副作用。说不定我吃柴胡龙骨汤的悲凉感是因为用磁石的关系啊，就是这是一个 那再来的话，有些人说他就用朱砂跟琥珀来代替，就是又放朱砂又放琥珀，这也是一个方法。那我觉得用到瓷石的话是有一点下下之选了，当然不是那么可爱的，不是那么可爱的地方。然后呢，好了，这些药啊，什么生半夏什么什么都处理，药材都没有问题了，要煮了。同学啊，我会建议你们有机会柴胡萝卜汤啊，自己吃一个疗程看看，就是经验过那个感觉，或者经验过这件事情以后再帮别人开。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柴胡萝卜汤是我的用药的范围里面发现是目前为止的逃药率第一高。什么叫逃药率？就是这个病人会莫名其妙把这锅药弄到不知道到哪里去。比如说明明是很会做菜一个人，天天都在烧汤，他就这一碗他把它煮要焦掉，或者是什么什么，就是莫名其妙找一些理由，像发神经一样。就是比如说你叫他去，比如说你如果到这家药局就会买得到生半夏了，他可能就会，你跟他讲三家药局可以买到生半夏，他会去另外找十二家不是这三家药局，然后跟你讲买不到。就是这个病人跟这个药的那种处于临界的那种阻抗啊，就是在看不到，好像磁场不合还怎么样，就是命运上面是不能牵上红线的那种关系，就那种人跟药的那种不能相遇那种状况，柴胡萝卜汤是目前我认为的第一名。所以如果你们有一天帮人开煎剂的话，你可能就可以欣赏到这些什么叫做缘法啊，什么叫做就是那种为什么这个人就是跟这个药就怎么样都遇不到一起，就其他一些怪事会发生这样子。当然其实就是这种事情可能大家在临床上会经验到。然后如果以那个药性来讲的话，我们之前教过的温胆汤对不对，你也可以说它是同时想要模仿小柴胡汤跟柴胡龙骨牡蛎汤。那当然温胆汤是不错了，药性也很温和，但是它还不能够完全取代这两个方子啦，它就是一个这两个方子的中间的方子。那温胆汤就当胆，有人胆如果被切掉的话，就用三焦区块来还你一个胆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温胆汤是这样，就是三焦的运作来代替胆的运作。然后呢，柴胡龙骨牡蛎汤在临床上还有一个病是非常有效的，就是它是男人的阳痿目前临床上最好用的方式之一。因为你说阳痿是肝胆之气郁结对不对，所以疏肝可以让人男人的这个性功能恢复正常对不对，而且这个药物里面本身有龙骨有牡蛎可以固定元气，然后又有半夏可以柴胡可以调整人的这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柴胡龙骨汤它的好啊，是它不但让你变成有能力勃起，而且呢能够洗去你过去的心理创伤啊。其实这种事情是这样子，有时候男人在这种事情上面不行，是因为他想到他从前失败，他今天也继续失败，你知道吗？就这种东西心理还是会决定很多事情的，就是紧张兮兮怕东怕西的，所以他会变成一直停留在交感神经，所以他那个地方那个整个机制都不能运作。所以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柴胡龙骨汤倒是超级好用啊。那临床上我们补充一点点附症，不过柴胡龙骨汤的附症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个附症比把脉难。首先我们如果你用一个比较粗的方法要去断定柴胡萝卜汤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少阳病嘛，脉弦不弦，胸胁闷不闷，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用少阳框去找柴胡萝卜，用少阳病的主症框去找柴胡萝卜。那不然的话就是说柴胡萝卜汤它的附症通常是通常都是肚子会比较紧，因为柴胡萝卜汤的患者心情上是比较紧张的，就他肚子会，就算他平常肚子是松的，你手摸上去他就会崩下，你知道，就是他的肚子是比较紧张一点的。但是你要摸的不是肚子的软硬，在这个比较紧张的肚子上面，如果一个人是柴胡萝卜汤症的话，他可能他的肚脐周围啊，肚脐在这里的话，这一圈的地方，你可能会摸得到他的肚子有脉搏。 就是我们一般人摸肚子是摸不到血管跳动的嘛，可是柴胡龙母汤症你可能会摸得出它有脉搏。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抓这个症，不过这个症桂枝龙母汤症跟柴胡龙母汤症都可以有这个脉，就它的你如果把握它的这个左关脉，它的左关脉就我们一般说肝胆脉对不对，左手的关脉，你会觉得它的肝左关脉是不止一条的，就是你说这边跳动的血管不是只有一根血管吧，它真的拔出来分叉的两条三条的左关脉，那就是已经有一点有一点算是精神分裂的人会有的肝胆脉，因为他的神经啊、哦，神经的这种不通的状态会现象化在人的这个肝胆区块的脉象上面，所以他这个人的神经如果东一块西一块七零八落，他肝胆脉就是拔起来是分叉的，就是好像就是那个跳动的感觉，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一把面条那种感觉，就是不止一根，所以如果你拔到不止一根的肝胆脉，你也可以用这个。但这不止一根的脉，你要看一下是虚劳还是柴胡龙母汤症，因为有的时候桂枝龙母汤症也会出现这样子的分叉的脉，那你吃了之后它血气比较凝聚的脉就变回一根了啊，这是龙母类的药物常常会出现的这种分叉脉，那这些东西是帮忙参考的一个辨证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消耗各位一点时间啊，我要讲一下这个龙骨这味药。龙骨这味药啊是什么东西，就是中国啊农夫啊耕田的时候啊耕着耕着然后挖到一坨巨大的那个古生物化石。